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连带21世纪韩国大学生联合等团体成员25号在检察厅大楼前举行了烛光集会。卫生发言者对近日检察当局内部有红包事件发生表示了愤怒，并揭露说红包是对他们掩盖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于炳纽罪行支付代价的。发言者强调，要像迫使朴槿惠下台那样坚持展开烛光斗争，直到改革检查和清算恶弊为止。